妙法莲花经卷第二，妙法莲花经譬喻品第三。以时舍利弗踊跃欢喜，即起合掌，瞻仰尊颜，而白佛言：今从世尊闻此法音，心怀踊跃，得未曾有，所以者何？我识从佛闻如是法，见诸菩萨受记作佛，而我等不与施事，甚至感伤，失于如来无量之见。世尊，我常独处山林树下，若坐若行，每作是念，我等同入法性，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制度，是我等救，非世尊也。所以者何？若我等代说所因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必以大乘而得道脱。然我等不解方便随意所说，初闻佛法，欲便信受，思维取证。世尊，我从昔来终日警夜，每字克责，而今从佛闻所未闻，未曾有法，断诸而悔，身意泰然，快得安忍。今日乃知真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佛化生，得佛法分。以时舍利弗欲从宣此意，而说偈言：我闻是法音，得所未曾有，心怀大欢喜，而妄皆已除，昔来蒙佛教，不失于大乘，佛音甚稀有，能除众生恼，我已得漏尽，闻亦除忧恼。我处于山谷，或在林树下，若坐若经行，常思维事事，呜呼心自责，云何而自欺？我等亦佛子，同入无漏法，不能于未来演说无上道。今识三十二十力诸解脱，同共一法中，而不得此事。八十种妙好，十八不共法，如是等功德，而我皆已失。我读经行时，见佛在大众，名闻满十方，广饶益众生，智慧失此利，我为自欺狂。我常于日夜每思维事事，欲以问世尊，为失为不失。我常见世尊，称赞诸菩萨，以是于日夜筹量如是事。今闻佛音声，随意如说法，无漏难思议，令众至道场。我本着邪见，为诸凡自私，世尊知我心，不邪说涅盘。我识随邪见，于空法得正，以时心智慧得至于灭道，而今乃自觉非是实灭道。若得作佛时，具三十二相，天人夜叉众，龙神等恭敬，是时乃可谓永尽灭无余。佛于大众中，说我当作佛，闻如是法音，而悔色已除。初闻佛所说，心中大惊疑，将非魔作佛，恼乱我心耶？佛以种种缘，譬如巧言说，其心安如海。我闻而妄断，佛说过去世无量灭道佛，安住方便中，亦皆说是法。现在未来佛，其数无有量，亦以诸方便 演说如是法，如今这世尊从生及出家，得道转法轮，亦以方便说世尊说实道，波旬无此事，已是我定知，非是魔作佛。我堕而罔顾，为是魔所为。闻佛由远音，心远甚微妙，演唱清净法，我心大欢喜，而悔永已尽，安住实智中。我定当作佛，为天人所敬，转无上法轮，教化诸菩萨。以是佛告舍利弗：吾今于天人、沙门、婆罗门等大众中说，我昔曾于二万亿佛所，为无上道故，常教化汝。汝亦长夜随我受学，我以方便引导汝故，生我法中。舍利弗，我昔教汝自愿佛道，汝今昔亡，而变智慧，以得灭道。我今还欲令汝忆念本愿所行道故，为诸声闻说是大圣经，名妙法莲花，教菩萨法，佛所护念。舍利弗，汝于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，供养若干千万亿佛，奉持正法，具足菩萨所行之道，当得作佛，号曰花光如来，应供正遍知，明行足，善世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国名离垢，祈祷平静，清净严色，安忍丰乐，天人赐圣，琉璃为地，有八交道，黄金为城，以戒其侧，其旁各有七宝行树，常有花果，花光如来，亦以三圣教化众生。舍利弗，彼佛出时，虽非恶世，以本愿故，说三圣法，其劫名大宝庄严。何故名曰大宝庄严？其国中以菩萨为大宝故，彼诸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思议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，非佛智力无能知者。若欲行时，宝花成足，此诸菩萨非初发意，皆久值得本，于无量百千万亿佛所净修梵行，行为诸佛之所称叹，常修佛位，具大神通，善知一切诸法之门，执直无伪，智念坚固，如是菩萨充满其国。舍利弗，花光佛受十二小劫，除为王子，未作佛时，其国人民受八小劫，花光如来过十二小劫，受坚满菩萨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告诸比丘：是坚满菩萨次当作佛，号曰花足安行、多陀阿伽道、阿罗阿、三藐三佛陀，其佛国土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是花光佛灭道之后，正法住世三十二小劫，象法住世亦三十二小劫。以时世尊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：舍利弗，来世成佛普至尊，号名若花光，当道无量众，供养无数佛，具足菩萨行，十力等功德，正于无上道， 过无量劫已，劫名大宝严，世界名离垢，清净无瑕秽，以琉璃为地，金城戒其道，七宝集色树，常有花果实，彼国诸菩萨智念常坚固，神通波罗蜜，皆以色具足，于无数佛所善学菩萨道，如是等大事，花光佛所化，佛为王子时，弃国舍世荣，于罪末后身，出家成佛道，花光佛住世，受十二小劫，其国人民众受命八小劫，佛灭道之后，正法住于世，三十二小劫，广度诸众生，正法灭尽矣，像法三十二，舍利广流布，天人普供养，花光佛所为，其事皆如是，其两足胜尊，最胜无伦匹，彼即是与身，而应自恩庆。以时四部众，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、天龙、夜叉、乾达婆、阿修罗、迦楼罗、紧那罗、摩喉罗伽等大众，见舍利弗于佛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心大欢喜，踊跃无量，各各脱身所着上衣，以供养佛，悉提援恩，梵天王等与无数天子，亦以天妙衣、天曼陀罗花、摩诃曼陀罗花等供养于佛，所散天衣住虚空中，而至回转，诸天伎乐百千万种，于虚空中一时驱作，与众天花而作是言：佛释于波罗内，初转法轮，今乃复转无上最大法轮。以时诸天子欲从宣此意而说偈言：释于波罗内转四谛法轮，分别说诸法，五众之生灭，今复转最妙无上大法轮，是法甚深奥，少有能信者。我等从昔来素闻世尊说，未曾闻如是深妙之上法。世尊说是法，我等皆随喜，大智舍利弗今得受尊记，我等亦如是，必当得作佛，于一切世间最尊无有相，佛道颇思已，方便随而说。我所有福业，今世若过世，及见佛功德，尽回向佛道。以时舍利弗白佛言：世尊，我今无福而悔，亲于佛前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，是诸千二百心自在者，悉住学地，佛常教化，言我法能离生老病死，究竟涅槃，是学无学人，亦各自以离我见及有无见等，为得涅槃，而今于世尊前闻所未闻，皆堕疑惑。善哉世尊，愿为四众说其因缘，令离而悔。以时佛告舍利弗：我先不言，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，方便说法，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。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。言舍利弗：今当复以譬喻，更明此意。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。舍利弗：若各泣聚落，有大长者， 其年衰迈，财富无量，多有田宅及诸同仆，其家广大，唯有一门，多诸人众，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，只住其中。堂角牢固，墙壁颓落，柱根腐败，梁栋倾危，周匝驱时，忽然火起，焚烧卸宅，长者诸子约十二十或至三十，在此宅中，长者见是大火从四面起，即大惊报，而作是念：我虽能于此所烧之门安忍得出，而诸子等于火宅内咬着嬉戏，不觉不知，不惊不报，火来逼身，苦痛切己，心不厌患，无求出意。舍利弗，是长者作是思维：我身手有力，当以衣戒，若以饥案从舍出之，复更思维是舍唯有一门，而复狭小。诸子幼稚，未有所识，恋着希处，或当堕落，为火所烧。我当为说报位之时，此舍已烧，而是疾出，勿令为火之所烧害。作是念已，如所思维，具告诸子：汝等速出，父虽怜悯，善言有喻，而诸子等拗着嬉戏，不肯信受，不惊不畏，了无出心，亦复不知何者是火，何者为舍，云何为失。但东西走气，是父而已。以是长者即作是念：此舍以为大火所烧，我及诸子若不时出，必为所焚。我今当切方便，令诸子等得免施害。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，种种真换其意之物，情必拗着，而告之言：汝等所可换号，稀有难得。汝若不取，后必忧悔。如此种种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今在门外，可以游戏。汝等于此火宅而速出来，随汝所欲，皆当与汝。以时诸子闻父所说真换之物，识其缘故，心觉勇锐，互相推排，经共持酒，争出火宅。是时长者见诸子等安忍得出，皆于四渠道中露地而坐，无复障碍，其心泰然，欢喜踊跃。是诸子等各白父言：父先所许换号之具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愿是赐予。舍利弗，以是长者各赐诸子等一大车，其车高广，众宝庄教，周匝难屯，四面圆灵，又于其上张设献盖，亦以珍奇杂宝而掩饰之，宝成交落，垂珠花英，从夫婉然安置丹枕，驾以白牛，肤色充洁，形体殊好，有大筋力，行步平正，其疾如风，又多仆从，而是谓之：所以者何？是大长者财富无量，种种诸状色皆充溢，而作是念：我财物无极，不应以下劣小车与诸子等。今此幼童皆是吾子， 爱无偏党，我有如是七宝大车，其数无量，应当等心，各各与之不宜差别，所以者何？以我此物周给一国，犹尚不贵，何况诸子？是时诸子各乘大车，得未曾有，非本所望。舍利弗，于汝意云何？是长者等与诸子珍宝大车，宁有虚妄否？舍利弗言：弗也，世尊。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，全其躯命，非为虚妄。何以故？若全身命，便为以得换好之具，放服方便，于彼火宅而不制之。世尊，若是长者，乃至不与最少一车，犹不虚妄。何以故？是长者先作示意，我以方便令子得出，以是因缘，无虚妄也。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，欲饶益诸子等与大车。佛告舍利弗：善哉善哉，如汝所言，舍利弗，如来亦复如是，则为一切世间之父。于诸部位衰老忧患，无名暗蔽，永尽无余，而悉成就无量之见力，无所谓，有大神力及智慧力，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，大慈大悲，常无懈倦，行求善事，利益一切，而生三界，恼故火宅，为度众生生老病死，忧悲苦恼，如痴暗蔽，三毒之火教化，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见诸众生为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之所消主，亦以五欲财利故受种种苦，又以贪着追求故现受众苦，后受地狱畜生饿鬼之苦，若生天上及在人间，贫穷困苦、爱别离苦、怨憎会苦，如是等种种诸苦，众生没在其中，欢喜游戏，不觉不知，不惊不报，亦不生厌，不求解脱，于此三界火宅，东西驰走，虽遭大苦，不以为患。舍利弗，佛见此已，便作是念：我为众生之父，应拔其苦难，与无量无边佛智慧乐，令其游戏。舍利弗，如来复作是念：若我但以神力及智慧力舍于方便，为诸众生赞如来之见力无所谓者，众生不能以是得道，所以者何？是诸众生未免生老病死、忧悲苦恼，而为三界火宅所烧，何又能解佛之智慧？舍利弗，如彼长者虽复身手有力而不用之，但以殷勤方便免制诸子火宅之难，然后各与珍宝大车，如来亦复如是，虽有力无所谓而不用之，但以智慧方便于三界火宅拔制众生，为说三乘声闻辟之佛佛性，而作是言：汝等莫得傲住三界火宅，勿贪粗鄙，色声香味足也。若贪着生爱，则为所烧。汝速出三界，当得三乘声闻辟之佛佛性， 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汝等但当勤修精进，如来以是方便，有尽众生复作是言。汝等当知此三乘法，皆是圣所称叹，自在无系，无所依求。圣是三乘，以无漏根力觉度禅定解脱三昧等，而至如乐，便得无量安忍快乐。舍利弗，若有众生内有智性，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欲速出三界，自求涅槃，是名声闻性。如彼诸子为求扬车，出于火宅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殷勤精进，求自然慧，傲读善直，深知诸法因缘，是名辟之佛性。如彼诸子为求六车，出于火宅，若有众生从佛世尊闻法信受，勤修精进，求一切智、佛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、如来之见，力无所畏，悯念安乐无量众生，利益天人，度脱一切，是名大圣。菩萨求此圣故，名为摩诃萨。如彼诸子为求牛车，出于火宅，舍利弗，如彼长者见诸子等安忍得出火宅，都无畏处，自为财富无量，等以大车而赐诸子，如来亦复如是，为一切众生之父。若见无量亿千众生以佛教门出三界苦，步位险道，得涅盘乐，如来已是变作是念，我有无量无边智慧力无畏等诸佛法藏，是诸众生皆是我子，等与大圣，不令有人独得灭道，皆以如来灭道而灭道之，是诸众生脱三界者，悉与诸佛禅定解脱等如乐之具，皆是一相一种圣所称叹，能生净妙第一之乐。舍利弗，如彼长者初以三车有引诸子，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忍第一，言彼长者无虚妄之咎，如来亦复如是，无有虚妄。初说三乘，引导众生，然后但以大乘而度脱之，何以故？如来有无量智慧力，无所谓诸法之状，能与一切众生大乘之法，但不尽能受。舍利弗，以是因缘，当知诸佛方便力故，于一佛性分别说三，佛欲从宣此义而说偈言。譬如长者有一大宅，其宅久固而覆盾蔽，堂舍高危，柱根摧朽，梁栋倾斜，基壁颓毁，墙壁鄙拆，泥涂迟落，覆簾乱聚，全垒差脱，周章屈曲，杂秽冲遍，有五百人止住其中，痴嚣雕咒，乌雀勾甲，猿蛇腹蝎，蜈蚣游然，首弓白竹，游离系鼠，诸恶从背，交横驰走，屎尿臭处，不净流日，江狼蛛虫， 而集其上，胡狼野干，嘴着浅达，祭业死尸，骨肉狼藉，游视群狗，径来搏啜，积累张王，处处求食，斗争渣滞，挨柴耗费，其射恐怖，变状如是，处处皆有，痴味妄量，夜叉恶鬼，食啖人肉，毒虫之属，诸恶禽兽，呼吁产生，各自藏污，夜叉径来，争取食之，食之既饱，恶心转炽，斗争之声，甚可怖畏，沟盘屠鬼，全具土朵，或是离地一尺二尺，往返游行，众日嬉戏，足狗两足，扑令失声，以脚加颈，步狗自落，复有诸鬼，其身长大，裸形黑瘦，常住其中，发大恶声，叫呼求食，复有诸鬼，其烟如针，复有诸鬼，手如牛头，或食人肉，或服啖狗，头发缝乱，残害凶险，饥渴所逼，叫唤持走，夜叉恶鬼，诸恶鸟兽，饥急四向，窥看窗友，如是诸难，恐畏无量，是恼固宅，属于一人，其人近出，未久之间，于后射宅，忽然火起，四面一时，其焰驱炽，栋梁全柱，爆声震裂，摧折堕落，墙壁崩倒，诸鬼神等扬声大叫，雕就诸鸟，沟盘图等，周章黄布，不能自出，恶兽毒虫，藏喘孔穴，皮蛇蛇鬼，亦住其中，薄腹得故，为火所逼，共伤残害，饮血啖肉，野干之属，并以前死，诸大恶兽，径来食啖，臭烟蓬勃，四面充塞，蜈蚣油然，毒蛇之类，为火所烧，争走出穴，沟盘屠鬼，随取而食，又诸恶鬼，头上火焰，饥渴热恼，周章闷酒，其责如是，甚可怖畏，毒害火灾，众难非一，是时宅主在门外立，闻有人言，与诸子等先因游戏来入此宅，自小无知，欢如傲着，长者闻已，经入火宅，方而救济，令无消害，告谕诸子，说众患难，恶鬼毒虫，灾火蔓延，众苦次第，相续不绝，毒蛇缘福，及诸夜叉，沟盘屠鬼，野干狐狗，雕就痴枭，白足之属，饥渴老急，甚可怖畏，此苦难处，放伏大火，诸子无知，虽闻父悔，犹故傲着，嬉戏不已，是时长者而作是念，诸子如此，益我愁恼，今此卸责，无一可乐，而诸子等担免嬉戏，不受我教，将为火害，即便思维，切诸方便，告诸子等，我有种种真换之具，妙宝好车，羊车、鹿车、大牛之车、 今在门外，汝等出来，吾为汝等造作此车，随意所拗，可以游戏。诸子闻说如此诸车，即时奔径驰走而出，到于空地，离诸苦难。长者见子得出火宅，住于四渠，坐狮子座，而自庆言：我今快乐，此诸子等生育甚难，如小无知而入险宅，多诸毒虫，痴味可畏，大火猛焰，四面驱起，而此诸子贪着嬉戏，我已救之，令得脱难。是故诸人，我今快乐，以时诸子知乎安坐，皆魏乎所，而白乎言。愿赐我等三种宝车，如前所许。诸子出来，当以三车，随汝所欲。今正是时，为谁给予？长者大富，富藏众多，金银流离，车渠马路，以众宝物造诸大车，装教严饰，周匝难屯，四面圆铃，金城交落，珍珠罗网，张丝其上，金花珠英，处处垂下，众彩杂色，周匝围绕，由远增扩，以为恩玉，上妙细叠，价值千亿，鲜白正洁，以覆其上，有大白牛，肥壮多力，形体殊好，以驾宝车，多诸奔从，而是谓之，以是妙车，等次诸子，诸子是时，欢喜踊跃，乘是宝车，游于四方，嬉戏快乐，自在无碍，告舍利弗，我亦如是，众圣中尊，世间之父，一切众生皆是吾子，心着世乐，无有畏心，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常有生老病死忧患，如是等火，炽然不息，如来以离三界火宅，直言闲居，安处林野，今此三界皆是我有，其中众生悉是吾子，而今此处多诸患难，唯我一人能为救护，虽复教召而不信受，于诸欲染贪着心故，以是方便为说三圣，令诸众生知三界苦，开示演说出世间道，是诸子等若心决定，具足三明及六神通，有得圆觉，不退菩萨，与舍利弗，我为众生以此譬喻说一佛性，汝等若能信受是语，一切皆当成得佛道，是性微妙清净第一，于诸世间为无有相，佛所悦可，一切众生所应称赞，供养礼拜无量亿千，诸力解脱禅定智慧，及佛如法得如是性，令诸子等日夜劫数常得游戏，与诸菩萨及声闻众成此宝性，直至道场，以是因缘，十方帝求更无余性，随佛方便告舍利弗， 与诸人等皆是吾子，我则是父，与等累劫众苦所消，我皆制拔，令出三界，我虽先说与等灭道，但尽生死而实不灭，今所应作为佛智慧，若有菩萨于是众中能一心听诸佛实法，诸佛世尊虽以方便所化众生，皆是菩萨。若人小智，心着爱欲，为此等故，说于苦谛，众生心起，得未曾有。佛说苦谛真实无异，若有众生不知苦本，心着苦因，不能暂舍，为是等故，方便说道。诸苦所因，贪欲为本，苦灭贪欲，无所依止，灭尽诸苦，名第三谛。为灭谛故，修行于道，离诸苦薄，明得解脱。是人于何而得解脱？但离虚妄，名为解脱，其实未得一切解脱。佛说是人未实灭道，斯人未得无上道故，我亦不欲令至灭道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，安忍众生，故现于世，与舍利弗，我此法印为欲利益世间故说，在所游方勿妄宣传，若有闻者随喜顶受，当知是人阿毗跋致。若有信受此经法者，是人已曾见过去佛，恭敬供养，亦闻是法。若人有能信语所说，则为见我，亦见于语，及比丘僧并诸菩萨施法花经，为心自说，浅释闻之，迷惑不解。一切声闻及辟之法，于此经中力所不及。与舍利弗，尚于此经以信得入，况如声闻？其如声闻信佛与故，随信此经，非己自训。由舍利弗，骄慢懈怠，计我见者，莫说此经，凡夫浅识，心着五欲，闻不能解，亦勿为说。若人不信，毁谤此经，则断一切世间佛种，或复贫畜，而怀而惑，汝当听说，此人罪报。若佛在世，若灭道后，其有诽谤，如思经典，见有读诵书持经者，轻贱争执，而怀结恨，此人罪报。汝今复听，其人命中入阿鼻狱，具足一劫，劫尽更生，如是辗转至无数劫，从地狱出，当堕畜生，若狗野干，其形屈兽，泥啖芥奶，人所足饶，又复为人，知所恶战，常困饥渴，骨肉枯竭，生受楚毒，死披瓦石，断佛种故，受施罪报。若作骆驼，或生牢中，身常负重，家诸象徐，但念水草，如无所知，谤施经故，获罪如是。有作野干，来入罪落，身体芥赖，又无一目，为诸童子之所打杂，受诸苦痛，或时至死，于此死矣，更受妄身，其形长大，五百由旬，龙外无足， 婉转复行，为诸小虫之所杂食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，旁思经故，获罪如是。若得为人，诸根暗钝，坐漏乱逼，盲聋背语，有所言说，人不信受，口气常臭，鬼味所着，贫穷下贱，为人所使，多病消瘦，无所依护，虽亲富人，人不在意，若有所得，沉浮忘失，若修医道，顺方治病，更增他疾，或复至死。若自有病，无人救疗，切服良药，而复增剧。若他反逆，抄劫窃盗，如是等罪，横离其殃，如斯罪人，永不见佛。众圣之王，说法教化，如斯罪人，常生难处，狂龙心乱，永不闻法。于无数劫，如行河沙，生接龙牙，诸根不具，常处地狱，如游圆观，再如恶道，如己舍宅，陀卢诸狗，是其行处。旁思经故，获罪如是。若得为人，聋盲音哑，贫穷诸衰，以致庄严，水肿干消，戒赖痈疽，如是等病，以为衣服，身常臭处，垢秽不净，心着我见，增益亲威，淫欲炽盛，不择禽兽，旁思经故，获罪如是。告舍利弗，旁思经者，若说其罪，穷劫不尽，以是因缘，我故语语，无智人中莫说此经。若有利根，智慧明了，多闻强识，求佛道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曾见亿百千佛，植诸善本，深深坚固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精进，常修慈心，不惜生命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恭敬，无有异心，离诸凡愚，独处山宅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又舍利弗，若见有人舍恶之色，亲近善友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见佛子持戒清洁，如正明珠，求大圣经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人无亲，则直柔软，常敏一切，恭敬诸佛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复有佛子于大众中，以清净心，种种因缘，譬如言辞，说法无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若有比丘，为一切智，四方求法，合掌顶受，但拗受持大乘经典，乃至不受，如经一偈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如人自心求佛舍利，如是求经，得以顶受，其人不服，自求如经，亦未曾念外道典籍，如是之人，乃可为说。告舍利弗，我说是相，求佛道者，穷劫不尽，如是等人，则能信解，汝当为说《妙法花经》。